161页，这两节课好，就是这一节课跟下一节课呢，最主要就是当事人的一些重点，好，就基本的重点。所以像今天上的一些概念啊，好，那同学一定要记得每一个环节都要很清楚，我们后面上共同诉讼才会上得很顺利，好，这边会跟后面有关。那61页好，我们讲到的主题是如何确定当事人。好，那确定当事人的方法，实务中说的做法很简单，就是表示说，好，这我们上次有介绍过。那我们现在还剩一个没有讲，就是邱老师的，在61页的括号4，邱老师采的是程序阶段区分说，好，他很喜欢做一个相对的调整。那你要记得，邱老师不喜欢绝对的概念，好，所以他通常不是很喜欢单一标准，然后又没有底。他这边重视的是前后阶段的区分。那前阶段在第一小点，它是采行为规范。好，所以要记得前阶段刚开始的时候采行为规范。那什么叫行为规范？好，就是我用谁的行为来判断谁是当事人。那这个它是用，比如说原告起诉状上面列的当事人，所以其实这个行为规范就是表示说。好，它其实跟表示说是一样的内容，但是因为邱老师的东西你要写出它的通关密语嘛，所以你要写出行为规范哦，你就不能直接讲说哦前阶段模式才表示说。好，重点是行为规范这四个字。那前阶段采用行为规范的优点，这个就是我们上次讲的表示说的优点，比较快嘛。好，就我当法官的人，我只要看你的起诉状，我不用开庭嘛，好，我就可以判断谁是当事人。再来第二，在诉讼后阶段要用评价规范回复整个过程，好，然后用两个标准来评价。所以评价规范你要记得评价两件事，好，就下面的括号一，以谁作为当事人最能解决他们的问题，好，要解决纷争。第二个，如果列他为当事人，对他会造成突袭性裁判，反过来说就是对他有没有相当的程序保障嘛，反面来讲就程序保障的问题。所以要记得评价规范就是评价解决纷争跟程序保障，好，评价这两件事，解决纷争跟程序保障。好，那这样讲抽象，所以我们还是要举一下邱老师的题目。这个原告甲，他主张，好的，黑公司跟他租房子，就租期到了不返还，所以主张民法45租赁物返还请求权，好，要求返还这个 A 屋。那结果这个诉讼，好，全程黑公司的董事长乙，他全程都有到庭参与辩论。那结果法院认定了这个新政，他说租约根本不是在甲 K 之间，好，租约其实是在甲乙之间。所以现在邱老师要问你，这个题目我们要怎么确定当事人？好，我们确定的当事人是谁？好，那如果遇到邱老师，我们先讲实务通说好了。实务通说是表示说嘛，所以就很单纯。既然甲起诉主张哦是 K 跟我租的，所以当然就是甲跟 K， 好，表示说嘛，就是依甲的表示。 那邱老师，邱老师的话呢，他说分两个阶段，好，所以这上课就可以把它背起来。那是前阶段，行为规范，为了追求迅速，好，所以前阶段的行为规范，后阶段用评价规范。好，那第一个前阶段的行为规范就是原告起诉状的行为，所以跟上面会一样。好，就是用实物的表示说，所以应该是甲跟 K。那下面到了后阶段评价规范，评价哪两件事？第一个，我们说列谁为当事人最能解决他们的问题。第二个，我列他为当事人，对他会造成突袭，好，就有没有充分的程序保障。好，那我们来评价一下。第一个，既然发现朱渊是在甲乙之间，要解决他们的问题，应该是把乙当被告嘛，好，才能解决他们的问题。但是如果你把乙当被告，对他会造成突袭，邱老师题目一定会给你线索嘛，所以就要参考这句话，全程到庭参与辩论，所以我有给你参与程序的机会嘛，好，我有给你程序参与权，我有给你听审请求权，好，我让你说话参与整个程序的机会，所以应该对他来说不会造成突袭嘛，好，所以评价结果应该是可以的。所以第一个，好，解决纷争，既然是乙是当事人，应该是列乙为被告，应该是朱渊的当事人，应该说是契约主体。那第二个，对乙来说不会突袭，好，因为他全程有参与。好，所以我们要用的就这句话，全程到庭参与辩论，所以对他来说不会突袭。好，那结果后阶段评价的结果呢，我们认为应该是列甲跟乙。所以在这个题目，好，邱老师前阶段认为是甲跟 K， 到了后阶段评价的结果认为人要换了，好，就应该是列甲跟乙为当事人才对。好，那么如果了解这样的变动之后，好，我们要看一个东西，前阶段是被告是 K， 后阶段被告是乙，所以当我们前面的被告 K 变成后面的被告乙，这个动作邱老师来问哦，他说这个动作呢是数之变更还是个整，然后这个叫数之变更还是个整。好，虽然我们还没有讲到这些东西，但至少好，先告诉同学，变更是三要素的问题嘛，就我们在最前面第一堂课就有讲过，变更其实它涉及到三要素的变动，数之三要素，当事人、诉讼标的、数之声明。好，只要其中一个有变动，这个就算变更。那如果是更正的话，代表三要素没有变哦，都没有变。好，纯粹就是一个比较简便啊，形式上的更改而已，这个叫更正。所以应该是变更比较大费周章嘛。好，那如果是更正的话，就比较简单，简单嘛，就是很简便啊，就我只要裁定下来，然后人换一下，这样就好了嘛。好，这是更正的特性。所以这里你觉得邱老师会选哪一个？就我把 K 换成乙，应该会选哪一个？邱老师重视迅速程序利益，所以会选应该是更正才对，因为他认为反正都是同一个契约主体嘛。对，你就如果在那个诉讼标的来看呢、啊，诉讼标的是民法自五嘛，在那个诉讼标的来看，我要要求返还的都是那个契约的承租人嘛， 所以在法律上定位是同一个哦，只是认错了哦，应该后来是调整争议才是对的。所以邱老师在这个题目上，他认为不是更正，不是变更，对不起，不是变更，而是更正。所以最主要理由是因为契约的主体同一性没有改变。契约主体的同一性没有改变。好，那为了追求比较迅速的过程，毕竟这个程序上的事项我们不要耽搁太久，好，所以他认为只要更正就好了，所以就直接把 K 换成乙，这样就可以了。好，这个是邱老师的说法。再来我们看62页当事人能力。我们上次有稍微讲过体系嘛，好，那当事人能力呢，我们说它的关键是叫做一般，好，就任何一件个案你可以当任何一个个案当事人的资格，好，这个叫当事人能力要讨论的问题，虽然是在当事人的部分算是很基本的一个问题。那他的判断，好，在40条，来请同学看一下这个条文，40条。40条第一项，有权利能力者，有当事人能力。好，所以同学要回想在民法总则那边有学过啊，好，哪些有权利能力，其实我们知道大部分都有嘛，好，就是法人自然人这些状况。然后第二项，胎儿关于他可享受的利益有当事人能力，那这个其实跟民法的规定是差不多的嘛，好，就对他来说为了保障胎儿啊，所以有利的话呢就承认他有当事人的资格。第三项，这个最重要，非法人团体设有代表人或管理人者有当事人能力，所以非法人团体虽然你不是法人，你没有权利能力，你不能用第一项，好，但是你可以用第三项，因为我们是站在什么角度，为什么要承认它，为了扩大纷争的解决嘛，所以一定要记得那个诉讼法的法理跟实体法是不一样的，好，我们重视的是解决纷争，所以你只要有代表人或管理人，好，我就承认你是有当事人能力。所以等一下的重点会摆在哪些东西算是非法人团体，好，哪一些是可以用第三项的。第四项，中央或地方机关有当事人能力，那这个第四项好，同学你要先了解嘛，这应该大家都会啊，机关它是首脚，它不是主体嘛，所以本身它其实是没有权利能力的，好，它只是首脚而已，所以本来它应该是没有当事人能力，但是也是为了维护整个就老百姓的信赖感，好，为了维护整个这个法秩序，所以呢我们现在都承认呢它机关是有当事人能力，因为其实在之前在这个修法以前，很多法条就已经承认机关是作为一个赔偿义务的主体了，好，所以为了一个法制上的统一，现在已经开放说机关承认它是可以列为当事人，好，这个就算例外，好，因为它毕竟不是一个主体。来，我们回到讲义62页。62页，好，上面有个问题，权利能力受限制者，当事人能力是否同受限制？这个就是我们上次在讲概论就有提过的，好，在讲整个架构就有提过的。在站在解决纷争的角度来看，诉讼法上当事人的能力，好，判断会比较宽。所以呢我们不会完全受到民法上权利能力的判断，所以都要抓它的法理，重点是第二句话，要能够有效解决纷争，好，为了扩大纷争解决的需求，所以我们诉讼法上的当事人能力概念会比较宽比较广。好，那就会产生一个状况，可能这个人呢，这个当事人他是有当事人能力但是没有权利呢，好，没有权利能力嘛，这个是有可能会产生那个不一样不一致的情况，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你有当事人能力可以列为当事人，但是你在实体法上并没有权利能力，那我最后判决的权利义务怎么归属，他说你要另外想办法，就下面第二段讲的，好，你要另外想办法， 那这怎么想办法？我们等下后面会举个例子，像合伙团体，那就要另外想办法。好，就法官，你最后虽然我刚开始让你可以当当事人，但是呢，最后在下判决的时候，因为不能判给合伙团体，但是我可以判给合伙人共有。好，就是你用其他方法去做一个调整就可以了。那下面第三，这个技事工业，好，这技事工业后来有这个技事工业条例，所以现在可以直接用技事工业条例就可以了。好像括号二，技事工业法人他是具有享受权利负担义务的能力，所以他现在已经算是有权利能力了。所以技事工业现在法条用哪一个？40条的第一项嘛，现在用第一项。以前我们如果同学你有学过旧的，以前是探讨第三项能不能用。好，那现在就是直接用第一项就好了，就是用技事工业条例21条，然后加上这个我们民事诉讼法的40条的第一项，就承认他是有当事人能力。好，那卸载的方法，好，就是下面这个实务见解。第一点，好，就知道他是某某法人某技事工业，然后旁边他会列法代，好，就是他的管理人，这个同学要稍微知道一下，所以法代是他的管理人。好，再来看63页。胎儿的部分，好，63页的括号二。胎儿的部分呢，等于是帮同学回忆一下民法的部分啦。好，这个其实应该可能在民法上有念过。那但是胎儿在诉讼法上还有一个重点哦，我要决定这个胎儿有没有当事人能力，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其实你要先讨论什么？如果这个胎儿根本就不存在，那根本不需要讨论当事人能力嘛。好，所以重点是在讨论胎儿，你要先讨论他是否已经受胎。所以在胎儿的部分，当事人存在要先于当事人能力而讨论，所以要先讨论当事人存在的问题。好，存在的问题就是是否已经受胎，我要确定这个当事人好是存在的，已经受胎了，然后再讨论这个胎儿是有没有当事人能力。那照法条来看的话，好，这个胎儿必须要是享受利益的话，好，就算是有当事人能力。那所以下面第二点，胎儿是否享受利益的判断标准，他说是以原告主张刑事判断，而不是以法院审理结果判断。我们说实务上很喜欢用这个标准嘛，好，人家只要看状子啊，然后看这个原告陈述就可以判断，是一个非常快速好简便的判断方法。那胎儿也是一样，所以都是依原告主张刑事判断。但是到底有多刑事？是不是要求说胎儿一定要是列原告？其实不一定哦，如果把胎儿列被告，也有可能是有利的情况，比如说分割遗产。好，分割遗产，记得分割遗产这种诉讼，虽然我是把胎儿列被告，好，因为我们以后会学到分割诉讼，分割诉讼是主张分割列 原告，然后剩下来的全部列被告，那胎儿不会说、哦、我要分割嘛。好，所以这种情况胎儿多半都是列被告的情况。那既然他是被告，但是并不是这种形式上的地位，原告被告来做判断。好，我们是看他结果如何。那因为他会分得遗产嘛，所以这个算是有利的。好，再来第三，如果诉讼系数中流产，好，那这个时候到底是什么样的状况？那下面这两说，好，应该是同学你在民法上有看过的啦。好，这民法上呢再对应过来。那第一说叫做法定解除条件说，什么叫解除条件？本来有条件成就就没了嘛，对不对？所以本来呢，这个胎儿是有存在的，好，有当事人能力。那如果流产就没了嘛，好，所以叫做当事人能力事后欠缺。所以本来是有当事人能力哦，有存在过，好，但是后面没了。所以它用的是249第一项第三款，欠缺当事人能力裁定驳回。这个是第一说，然后这一说也是我们的实务通说的见解，所以至少同学你一定要先记得这一说。那第二说是停止条件说，什么叫停止条件？本来没有，要等到停止条件成就才会变有嘛。好，所以呢，胎儿呢，他在诉讼刚开始的时候本来没有嘛，好，都不承认有，然后要等到出生活产才取得当事人能力嘛。所以如果在中间他就流产了，就等于从头到尾都没有存在过嘛。好，所以从头到尾都没有存在过，这个就是当事人自始不存在。所以他用的是第六款，不被其他合法要件， 这个是骆永嘉老师的见解。好，所以其实差别就是在于推理的过程，它是停止条件还是解除条件，然后最后是用第六款还是用第三款，那我们实务是用第三款。再来第四，胎儿的部分，他是列他的母亲好作为法代，然后呢诉讼系统出生就更正他的名字就好了。好，再来第五，如果诉讼中出生旋即死亡，这是之前律师考试有考过的。好，就这个胎儿啊，然后出生了活产，但是呢比如说三分钟就死亡。好，那三分钟死亡，其实这个第五个问题是要看观念有没有正确。好，看你观念有没有正确，这样的状况跟一般在诉讼中正常一般当事人，如果当事人在诉讼中死亡一不一样，他考这个问题跟一般当事人在诉讼中死亡一不一样，其实一模一样哦，完全都一样。所以同学你在第五点后面注明一下等于当事人诉讼中死亡跟一般的状况一模一样。为什么一样？只要他出生就代表就是当事人了嘛，活产出生了嘛，好，就是当事人了嘛，然后在三分钟死亡，那就跟一般的当事人死亡是一模一样的状况。好，所以就是完全跟当事人死亡一模一样。然后你旁边可以注明一下168条，内容是以后我们才会上到的。好，这边只是讲观念，他跟当事人在诉讼中死亡是一模一样，只要他曾经有活产过，好，不管多久都是一样，都是跟当事人死亡一样。再来第三，非法人团体设有代表人或管理人者，有当事人能力。好，这个就是当事人能力的重点了。那非法人团体到底怎么判断？下面呢定义的地方，好，我们用了六个要件，这六个要件是姚瑞光老师的要件，所以不需要全背。好，只让我们了解这每一派不同的说法。那比如说第一个，好，姚老师认为要有多数人依法定或章程组织而成，所以重点是多数人，他认为一定要是人的组织，好，人的集合。可是呢像杨建文老师反对啊，而且实务不坚持哦，所以同学在旁边可以注明一下实务不坚持，就是说实务的判例啊，他的实务见解有一些哦说哦一定要多数人，但其实有一些也说啊不需要多数人啊，好，财产结也可以啊。所以对于人的问题是要多数人的问题，这个实务是不一致的。好，他不坚持一定要有这个要件。所以第一个要件同学看看就好。好，第二个要件有一定的目的具有继续性，所以杨老师也反对，实务上也没有这个要件。好，所以同学看看就好。第三个开始就要记了。好，第三个是有一定的名称、事务所、营业所，因为是判例嘛，所以这个要记一下，要有一定的名字、事务所、营业所。第四个最重要，要有独立的财产。好，就他的财产必须要是独立的，不能是大家共有的。好，第五，设有代表人或管理人，这个不用背嘛，这个就法条啊，对，就法条四条第三项嘛，你要有代表人或管理人，那你的代表人或管理人就是他的法定代理人嘛，好，就他的法代。好，第六，超乎个人尚无法人人格，这个也不用记嘛，因为它叫做什么非法人团体，好，就是还没有取得法人的地位，这种情况才算是四条第三项的范围。所以最重要的就是括号三跟括号四，这两个同学一定要记，尤其是括号四，好，他必须要有独立的财产、独立的经济个体。再来64页，好，我们看上面邱老师的说法。邱老师跟骆老师呢，他们两位都认为要尽量扩大当事人能力的判断，所以同学你要先抓方向感。好，就老师们认为要尽量放宽，那为什么要放宽？就是站在解决纷争的角度嘛，好，就是敞开法律的大门，让你都可以来解决纷争。所以他们只有三个要件，好，比如第一个独立的经济个体，其实就是刚才的括号四啊，就左下角的括号四嘛，所以这个同学不用背啊，这都一样。然后第二个，他认为要是多数人团体，但是我们说实务不坚持啊，好，所以这个也是不一致的地方，就看看就好了。那邱老师、骆老师比较特别的是第三点，所以同学要注意，他们讲的比较特殊的是第三点，他说可以随时选任代表人或管理人，重点是随时这两个字，随时。所以意思是说啊，你平常没有没关系啊，只要你要打官司的时候找得到人就好了，好，只要你在起诉的时候有就可以了，好，所以平常没有没关系哦。那下面邱老师，好，针对当事人能力的判断，他还有他自己的说法。 好，这里在当事人能力它分了三个阶段，就下面这个图。那第一个是起诉阶段，就是前阶段，好，就诉讼前面的阶段。第二个是到了下判决的时候，好，就判决的阶段。然后第三个是判决效力阶段，也叫做执行阶段。好，判决效力阶段也叫执行阶段，就说这个判决确定之后啊，好，我要去做强制执行的动作了，这是一个执行阶段，总共有这三段，所以要先抓，它有三段：起诉阶段、判决阶段、执行阶段。好，那第一个起诉阶段，你看范围最大，好，它是最宽的，尽量宽任，因为刚开始嘛，我们尽量让你可以来解决你的问题。到了中段，就是判决阶段。我们说要严守实体法，所以就变窄了，好，要回归实体法的判断。所以将来等你当法官，如果你是采邱老师的见解，你就要去想，哦，实体法怎么规范你是不能抵触的，哦，你最后那个判决出来的内容，好，必须要回归实体法。因为我们有个重要的法理，就是不能用诉讼法侵害实体法，好，毕竟诉讼法就只是一个程序法，你最终还是要回归到实体面。第三个阶段，好，执行阶段，因为执行有可能会造成突袭，好，有可能会造成严重的突袭，所以邱老师就说，到了第三个判决效力阶段、执行阶段，我们要考量的是如何防免突袭，所以要放得最小，好，最窄、最严格，好，尽量避免对当事人造成突袭的结果，所以这个是最狭窄的，所以总共有这三个阶段，好，这邱老师的说法。好，那我们举一个例子，好，我们就可以写在他的下面空白那一半。好，这个是 A 合伙团体，好，它有三个合伙人，甲、乙、丙三位。那结果呢，跟这个丁买了一块 K 地，好，结果甲丁给了，但没有移转，所以用348诉请移转登记 K 地。好，那我们现在好，第一个要讨论的是，在第一段，你觉得邱老师哈会怎么说？在第一段哈，就在起诉阶段，合伙能不能列为原告？就这个合伙团体能不能列为原告？那因为第一阶段邱老师的说法是尽量敞开大门嘛，好，就站在解决纷争的角度啊，所以第一段我们认为 A 是可以当当事人哦，所以可以列合伙团体为原告，这是容许的，好，也就是你可以列 A 为原告，这是可以。再来第二段，第二段下判决的时候，他说要回归实体法。好，那回归实体法，那如果假设啊，好，我们这个原告，法院认为应该是原告这边胜诉，这法官的新证，好，认为原告这边胜诉，那胜诉的话就要叫丁把 K 地吐出来嘛，对，就要移转登记 K 地啊，所以呢，就会命丁移转登记 K 地，好，重点是给谁？如果同意你将来当法官，哦，你就判哦，这个丁你要把 K 地移转登记给 A 合伙团体，你会遇到什么问题？将来这个判决没有办法去移转登记哦，好， 好，因为他在地震地方过不去啊，所以我们没有办法移转登记给合伙团体，我们只能给人嘛，给有权利能力的、主体，所以这里就要变通了，这里就不能写说哦移转登记给 A， 因为他不能去做登记，所以要移转登记给甲、乙、丙三位，让他们去共有。这个就是要求要回归实体法。好，就是我最后在判那个归属的时候，权利物归属的时候，我要尊重谁有权利能力。好，那合伙团体没有嘛，所以我只能判给合伙人。好，最后一段，第三段讨论的问题是对他们会不会突袭，对这些当事人，那当对原告那边没有什么问题嘛？好，重点是对被告啊，对丁来说会不会突袭？那同学你觉得会不会突袭？你现在靠自己啊，那考试我不在旁边嘛，所以现在靠自己。丁的话，如果叫丁给 A 或者叫丁给甲乙丙，对他来说一不一样？都一样嘛，我都是要把 KD 吐出去啊。好，就是说是给 A 还是给三个人共有而已，所以其实对他来说并没有什么差别哦。所以第三个，对丁不会突袭。这个是邱老师针对当事人能力的判断，好，他采取三阶段的这样的区分。再来我们看下面，好，这个是最下面的第二点，从这个第二点开始呢，我们把实务见解做一下会诊。好，所以下面都是比较琐碎的实务见解。第一组，非法人社团。好，那实务上承认非法人社团它也是可以作为这个四条第三项的适用，好，就非法人团体的这个归属。那比如说，好，同学要记得是例子啊，好像六阶最后一个，未取得法人格的同学会，好，来翻过来，家长会啊，同乡会，好，律师工会、会计师工会，同学重点是前面那句话哦，就是未取得法人格，所以这里你不要看说它不是说哦律师工会都算，不是哦，就是说还没有取得法人格的阶段。在还没有正式取得法人格阶段，它都可以算是用四十条第三项的范围。那如果它一旦取得法人格，你当然就要回到四十条第一项嘛。好，所以只是说那个阶段性还没有取得法人格的时候。那重点是六十五页的第一行最后，未经认许的外国法人，这个重要，这个最重要。好，所以都要记得未经认许的外国法人，这个要记得，就下面这个判例。好，所以像那个武林台账1898，未经认许的外国法人，好，虽然他不是一个法人，但是好，所以你看他最后一句话，纵使他在台湾，好，没有事务所或营业所，不管哦，这个不管，好，我们都承认他是有当事人能力，都可以用四条第三项，所以有没有放更宽？有嘛？我们刚才前面说啊，实务性也不是有利要件是哦，你要有一定的名称、事务所、营业所嘛。但是在外国法人这里，好，未经认许外国法人，我甚至不在乎你有没有事务所、营业所，因为最主要是他要保障跟他交易相对的我国人民啊。好，这样的法理是为了保障我国人民，所以就放更宽了。好，就让我们我国人民可以去对他来做一个诉讼的动作，这是保护我国人民。好，下面括号二，非法人财团也是可以。好。那比如说同学要记得的是括号二这里有一个判例啊，好，这要记得20上至1924，未经登记的公司，这个要记得，好，还没有经过登记的公司还没有权利能力嘛，还不算是法人，但是我依旧可以用四十条第三项，好，还是可以用四十条第三项。好，再来括号三，法人宣告破产后，这里考过好几次哦。好，所以当法人宣告破产后，比如说他也可以考公司宣告破产后嘛， 一样。好，所以向法人啊公司宣告破产之后，第一个问题是，到底他收到破产宣告，好，他的法人格还在不在？所以下面呢，第一个分岔点是分成法人格存续说跟法人格消灭说。所以请同学好，你看那个左边呢，它是一个存续说，好，一个消灭说嘛。那你要知道，我们现在讨论的问题为什么分岔，是站在四十条的第一项来看哦。也就是说，到底这个法人这间公司啊受到破产宣告之后，他还有没有法人格嘛？好，如果还有法人格，我就用四条第一项就好了嘛。那如果没有法人格的话，那我就不能用第一项，我就要进到哪里？第三项的讨论嘛。好，就非法人团体的讨论。所以像上面那个存续说啊，他认为法人格还是存续，所以他用的是四十条第一项哦，直接用第一项就好了。好，就有当事人的利益。但是如果是消灭说的话，已经没有法人人格，所以我必须要接到四十条第三项的讨论，所以下面才会用分成什么肯定说啊、否定说啊，好，肯定说啊、否定说。所以先执政人先知道它的架构，要抓它的架构。第一个是四十条第一项讨论，然后消灭说才会进到四十条第三项的讨论。来，我们看法人格存续说。存续说的话，认为在处理破产事务范围内，法人格视为存续，这个是类推公司法的规定啦。好，所以我们这边只要你是处理破产事务范围，他认为你都可以用四十条的第一项，好，都直接承认他是有当事人能力的，这个是学界的通说，所以存续说是通说。再来，法人格消灭说，消灭说好认为只要一旦受到破产宣告，他就失去法人的地位，好，所以要接到第二段，好，算不算是非法人团体，所以就是在想你能不能用四十条的第三项嘛。好，所以下面就分肯定说，肯定说认为虽然法人格已经消灭，但是呢我还是有个团体啊，好，就原本那个团体那个组织还是存在嘛，所以他认为这个算是四条第三项的非法人团体，所以还是有当事人能力。这个是旧的实务见解，可是这个题目我们新的实务见解已经不同了，所以像这种实务见解有变动的地方，好，不管它是几年发生的变动，在我们说法上都非常重要哦。好，所以都一定要记得，虽然九十二年变动，但是还是很重要。我们现在新的实务见解采的是否定说，他认为你应该是要另外组织一个团体才可以算是非法人团体，但是你没有嘛，好，你不能拿旧的那个团体来讲，所以现在实务界也认为你没有另外组织，然后也没有什么独立的财产，也没有不同的名称事务所，好，就是没有新做一个组织啊，所以这种情况就不能用四十条第三项，所以结论是没有当事人能力。好，又到现在新的实务见解的话是没有当事人能力了，就是四条第一项不能用，四条第三项也不能用。好，那当然这个实务见解其实在实务上是备受批判哦，尤其很多法官并不是很赞同这样的见解，因为它会造成就是论理上会有一些矛盾啊，好，一些排斥。那就是我们后面会练习到几个题目可能比较清楚，好，然后涉及到破产啊，还有后续的一些问题，那其实比较建议同学采的是通说的见解，好，法人格存续说会比较好。但是考试的时候，当然我们全部都要写出来，代表我们都会嘛。那同学你就可以在那个法人格消灭说的否定说最后啊，你就可以讲说哦，此说为现在实务所采，就至少让老师知道说哦，我知道实务是采哪一说，但是我不采这一说，好，我采的是这个通说的见解，就法人格存续说会比较好推理，因为它还会涉及到后续的一些说实权的问题。好，这个我们以后再看。再来，下面括号是分公司。那分公司这个也重要啊，好，这个也是考过蛮多次的。那分公司它毕竟只是分支机构嘛，好，所以算是手脚的问题，所以这个应该是没有当事人能力才对，本来是没有当事人能力，可是呢因为分公司实在太多了，好，尤其有一些大公司啊，一大堆分公司，那对于这个老百姓的保护呢，他认为应该也是要放宽，好，所以尽量去承认分公司它是有当事人能力的。所以同学要记得是实务见解，好，就下面的圈圈一， 当公司就他业务范围内的事项涉讼，有当事人能力，所以他不是全面开放哦。它有一个前提，一定要是这个分公司，这间分公司它的业务范围内，好，才算是有当事人能力，你才可以用四条第三项来承认它有当事人能力，所以一定要是业务范围内。再来圈圈二，在分公司的判决效力当然给予总公司还有其他分公司，好，就你可以对总公司还有其他分公司的财产去做执行的动作。所以第二个判例的意思就是说，好，我取得的判决是分公司的判决，也就是说，同样想象哦，那个判决书的被告会列谁？分公司，不是总公司嘛？对，他的被告是列分公司，不是总公司。好，那他说这个效力会给予总公司跟其他分公司，那指的是判决效力。好，他讲的是执行，所以指的是执行力、判决效力的问题。那这里好，同学要想一个观念是，其实我们的一般实务通说，他认为执行力的主观范围，这是实务通说的讲法。好，执行力的主观范围，就是人的范围啊，会等于既判例的主观范围，执行力的主观范围等于既判例的主观范围，好，就人的范围。好，那既判例的主观范围我们上次有看过吗？在401有几位？我们先复习一下，我们回家念书。第一个，刑事当事人；第二个，寄受人；第三个，占有人；第四个，诉讼担当的实质当事人。有这四位，好，会受判决效力所及。好，所以也就是说呢，把我们上次这四个人齁放进来，你就发现哦，这四个会受到既判例所及，也可以受到执行力所及嘛，对不对？所以他们也会受到执行力所及，就代表说我们可以对拿这个判决对这四个人去做执行的动作嘛，好，去做强制执行。所以执行力讲的是我可以对他们做强制执行的动作。好，这是整个体系架构，你要先知道哦。那你要想象，我现在拿的判决是对分公司的胜诉判决，好，对分公司的胜诉判决。那根据这个判例说，我可以拿这个判决就直接对总公司还有其他分公司去做执行的动作。请问同学，这是不是，这是原则还是例外？我们刚才这边讲的是原则，它算不算是原则的范围？如果是拿对分公司的判决，好，那你要去想哦，这个判决确定之后，既判例会给予谁？第一个，刑事当事人分公司，寄受人总公司跟其他分公司不是嘛，对不对？然后占有人也不是啊，那也没有诉讼担当啊，所以呢，这三个其实都不是哦。就如果站在总公司跟其他分公司的角度来看，他们都不是嘛。那当然更不是刑事当事人，因为刑事当事人是列分公司为刑事当事人，所以本来照这个体系原则架构来看，他们不应该受到任何的既判例执行力所及，不应该。所以我们这个判例它是例外，你要了解它的原则例外关系，这是原则。然后那个判例是例外，例外透过实务见解去放宽，好，承认说哦，虽然你没有列为刑事当事人，但是我让你这个判决效力都可以给予总公司跟其他分公司，不管是既判例还是执行力，好，全部都可以给予总公司跟其他分公司，代表站在这个实务见解的想法，应该是把他们都当作同一个主体嘛，对不对？就是他的想法是说，哦，我把你们总公司、其他分公司跟这间被告的分公司全部视为同一个主体，所以把它放成是一个例外，所以这是例外架构，这不是原则架构。好，这是例外透过实务见解去承认。再来我们看圈圈三， 诉讼系主中将当事人由分公司改为总公司，他认为是一个数之变更，所以应该是人的变更嘛。对，我们刚才说变更的话呢，它涉及到三要素的变动，所以有可能是当事人的变更，有可能是诉讼标的数值证明的变更，那这里应该是认定为是人的变更，好，当事人的变更。所以如果站在第三个判例来看，你把分公司改成总公司应该是不同的主体，对不对？应该是不同的人嘛，不同的当事人，不同的主体，所以第三个判例又好像把分公司跟总公司当作是不同的主体，所以实务见解有没有矛盾？有矛盾哦。所以可能要知道第二个哈，那个圈圈二的判例啊，他把他们当作是同一个主体。好，所以我只要对一个起诉，判决效力全部都起。好，因为是同一个主体嘛，他当作是同一个主体。但第三个的话是认为是不同的主体，所以确实是有矛盾。那将来同学在学的时候，你慢慢看，你会发现实务见解一大堆矛盾的东西，就很多矛盾。但是同学你就是比较辛苦，因为我们是考生嘛，所以就只好看一个背一个，就你还是要背啦。好，但你要知道它其实是有矛盾的。好，所以如果分公司改总公司，总公司改分公司，这个都认为算是主体的不同，好，是一个数字变更的动作。好，那我们来练习一下这边的题目。这个题目呢，它的总公司在台北市，然后分别有台中分公司还有台南分公司这两间。那这个甲是一个台中市民，好，他主张台中分公司呢，因为这个业务的往来，所以跟我订了一批货，有期限货款200万，好，所以想要这个速行几步200万的货款，好，所以他就来找你喽，好，就说啊，各位大律师，我现在好想要去要这个200万，那我有哪些选择可以把谁列为被告，就我要把谁列为被告，我有哪些选择。所以第一个问题是我们要列谁为被告，怎么列被告。好，来各位律师怎么列被告。第一个选择，请问好，我能不能列总公司为被告。第二个选择，我能不能列台中分公司为被告。第三个选择，我能不能列这个台南分公司为被告。好，来第一个，能不能列总公司为被告，这限定题哦，这个同学一转就转不过来了。你要记得本来就是列谁，总公司嘛，你不要忘记本来就是列总公司，因为总公司才是主体啊，所以本来就是列它才是对的哦。好，所以不能学了台中分公司然后就忘了总公司，所以第一个本来就可以用哪个条文，40条的第一项，它是用第一项，因为它有当事人能力，哦，因为它有权利能力，哦，还有当事人能力，40条的第一项。那台中分公司可以吗？就是我们的第一个实务见解啊，好，所以它是例外承认的，所以台中分公司也可以，因为它是业务范围内。那一般会说它是用40条第三项，例外的情况。好，那第三个， 台南分公司就没有嘛，好，就跟他没有关系，不是他的业务范围内，所以第三个不行。好，再来第二大题，假设今天甲列台中分公司为被告，取得胜诉，判决确定。第二题，好，就是甲列台中分公司为被告，取得一个胜诉的判决确定了。那确定之后呢，我们要来执行这个200万嘛？好，所以要问同学，我可以对谁做执行的动作？执行200万。好，第一个，能不能对总公司执行？第二个，能不能拿这个判决对台中分公司执行？再来第三，能不能拿这个判决对台南分公司执行？这个就是考第二个判例啊。好，所以第一个，能不能对总公司执行？可以嘛，对不对？可以。但是同学你要记得，我刚刚一直强调，就是体系观念你要很正确，这个是例外，不是原则，这是例外，因为它不是刑事当事人，那个是例外，例外透过判例来承认，这是例外，原则才是第二个啊。好，就是总公司嘛，台中分公司它是一个刑事当事人，所以第二个这个可以，这是原则。好，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刑事当事人，然后用401。好，那第三个也可以，但是它也是例外，例外扩张它的范围，所以在执行上呢，三个都可以执行。好，再来我们看66页的括号五，合伙。那合伙的部分也重要哦。好，这个算是一个很生活化的问题啊。好，所以这个就一定要会。那合伙的部分，那个同学应该在民法多少都有看过嘛。好，合伙的一些规范。好，我们先看这里分两说，好，肯定说跟否定说。我们先看肯定说。肯定说的话，第一个，他说合伙是非法人团体，重点是他认为有独立的财产。那为什么认定有独立的财产？来，请同学看一个条文，民法681，这个法条在我们诉讼法上也算是重要的条文。民法681，合伙财产不足清偿合伙债务，各合伙人对于不足之额连带负起责任。好，681好的重点，它一定要是当合伙财产不够清偿了，这个时候各合伙人才要负责，好，才要负连带责任。所以第一句话是重点哦，合伙财产不足清偿合伙债务，同学你一定要记得，它这句话是各合伙人责任的发生要件，我们现在会用到，将来上到那个举证责任还要用到这个法条。好，都要先记得，当合伙财产不足清偿合伙债务，它是各合伙人的责任发生要件。所以你观察第一句话，好像是说哦，我要先拿这个整个合伙财产的钱，好，去清偿，然后不够的话呢，才能对各合伙人来要。所以看起来好像合伙团体本身它是有独立的财产嘛，对，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所以看起来是有独立的财产。所以请同学，我们可以回到讲义那个黑色的圈圈一啊。好，肯定说的黑色圈圈一，他说有独立财产旁边的注明一下，他是用民法681来看。好，用民法681认定他是有独立的财产。 那当然同学你念过合伙知道嘛，民法上的规范是共同共有嘛，对不对？就是各合伙人共同共有，所以如果你从共同共有的角度来看，你就会觉得他没有独立财产哦，就会产生下面的否定说，所以为什么诉讼法这么讨厌，就是每个老师抓的角度不一样。好，如果我抓民法681，我就说哦，你有独立的财产，你应该是承认有当事人的利。那如果抓的是属于共同共有的角度668的部分，那这种情况就应该是认定为否定说才对。好，就是你不同的角度切入的问题。好，但是我们目前实务通说都是才肯定说，所以同学要记得是肯定说。最主要的重点是因为我们认为有承认的需要，因为毕竟合伙在生活中太多了，好像很多嘛，所以如果每个这个有纠纷，然后又不能够当当事人，就会变得很麻烦。所以是为了因应这个实际生活中解决纷争的需求，所以就尽量去放宽。所以我们现在已经承认哦，好，都是承认他是有当事人能力，所以至少同学就记一说就可以了，好，就记肯定说就可以了。好，那下面22年院字918号解释，这个解释重要，好，这个解释重要。他告诉我们两个重点哦。第一个哈，他说原确定判决虽仅令合伙团体履行债务，好，这句话就是告诉我们，你可以把合伙团体列被告嘛？对，他说原来那个判决啊是叫合伙团体给钱嘛？好，所以代表他是承认你可以把合伙团体列为被告，列为当事人，就承认他是有当事人能力。这是他告诉我们的第一个重点。第二个重点。如果合伙财产不足清偿，自责对合伙人执行，这是第二个重点，所以同样记啊，第二个要记，合伙财产如果不够的话，我不用另外取得对各合伙人的执行名义，我直接就可以拿对合伙团体的执行名义，就胜诉判决，然后直接送去对各合伙人做执行的动作，这个也是例外。因为我们刚才说执行力主观范围等于既判力主观范围嘛，那如果站在这个角度，我今天是列合伙好为被告，那合伙是刑事当事人，那其他合伙人又不是什么寄售人啊，好占有人啊，也不是什么诉讼当都没有哦，所以这个也是一个例外，透过实务验也去扩大他执行力的范围。好，那最主要就是站在那个民法681的角度，就方便你不用另外取得对各合伙人的执行名义，你就拿同一份就够了。好，所以拿同一份对那个合伙团体的执行名义，先对合伙团体执行，当他执行不够了，我就直接拿同一份执行名义对各合伙人执行，这个是完全容许的。好，这是透过实务见解去例外放宽。所以我们目前已经都承认，好，全部都是承认合伙团体他是有这个当事人能力，可以列他为原告或者是被告。好，那接下来好，我们要顺便讲一个问题，请同学翻过来67页。67页呢，上面这里有个小问题，能不能并列合伙人为被告？这个是民庭决议在讨论的。好，那他刚好呢提到两个题目作为对照组，所以我们两个一起讲。左边的题目就现在讲的，好，就我能不能把这个合伙团体 A 跟合伙人好一起并列为共同被告，能不能并列？所以如果可以并列，就会有三个被告嘛，好，就列三个，就 A 跟乙还有丙，好，会列三个。 那如果不能并列的话，你就只能列 A， 好，为被告。好，第二个问题，对照组，就如果这个债权人把债务人跟保证人同列共同被告，容不容许？如果可以，就会有两个被告嘛。好，就是乙跟丙同列为共同被告。好，那我们先解决第一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债权能不能把这个合伙团体跟各合伙人并列为共同被告？第一个哈，同学你要先想，请问你，当假设哈，原告这样列，当原告这样列的时候，这个乙跟丙各合伙人，他的责任。